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为了严厉打击非法占地现象，还老百姓一个整齐秩序的生存环境，1月11号，按照涿州市政府统一安排，漕盐办事处联合市执法、国土、电力、工商、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对辖区内一处非法小产权房建设依法予以依法强制拆除。此次利民行动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对少数企图进行违法用地的单位和个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春节即将来临，为给全市人民创造一个干净整洁、安乐祥和的节日气氛，1月11号，涿州市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春节前全市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李庆杰出席会议。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我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因我愿意走到这时候。我习惯把手握在口袋中，两岸之间流动，穿过衣袖，穿过拳头，穿过心头，任地球，只是前进，最后争执不休，走过1999，世纪最末一分钟，许愿像音乐中盛开你。一张张日历，有四季，一个秋，有多少青春是和一个人？不懂，我不懂，为何常常来到爱情门口？如此盼往事重逢， OK， 这时间这里是好音乐959和慢生活895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有机生活。各位好，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所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寒假孩子们的好去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北京瑞迪菲特运动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的二位老师，一个是创始人王仁杰王总，还有我们的资深的教练温老师，欢迎二位。 大家好。 哎， 大家好，我是瑞迪菲特运动馆的吴真教练。 大家好，我是瑞迪菲特运动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的创始人，我叫王仁杰。 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其实是想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利，并且跟所有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普及一下体能的重要性和区别，对吧？ 哎，是的。 其实这样哈，我想先问一下哈，因为一说到这个体能训练啊，我第一反应就是 跟其他家长一样， 体育课，哎，跑跑跳跳的体育课。如果不是体育课的话，那你看咱们到外面来个报个班学哈，那可能就是什么呢？哎，我孩子想要发展体育特长了，我以后可能说我要当一个跳高运动员， 对， 我要这个， 但是家长现在都不希望自己还当孩子当运动员。 那肯定啊，是啊，因为想着让孩子去上体能课，哟，这得遭多少罪呀、啊！要我是娃妈的话，我肯定会觉得，哟，不行，不去，太心疼了，孩子去了就是遭罪的。所以说，二位在节目刚开始能不能和我们来，哎，来扭转一下这个观点呢？ 嗯，是的，其实我们区别于传统的这种学校体育课，那学校体育课呢，可能就是一个老师三四十个孩子、 嗯嗯、 然后先跑几圈热热身，然后做个立定跳远，然后做几个考试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折返跑、啊 嗯嗯、 然后跳跳绳，可能下课结束了。那其实呢，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除了这个体育的一个改变，包括对于他的这个团队合作啊、 嗯、 然后性格的一个改变，然后呢包括这个我们很倡导的这个运动改造大脑， 嗯， 都是非常希望这个孩子全面的发展，让他成为一个全面的一个、 嗯、 怎么说呢，我们经常跟家长去这么说，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全面的人，不光是在这个身体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还是与人沟通的方面。 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瑞迪菲特哈，它和传统的体育课区别在哪里呢？ 啊，比如说传统的体育课呢，可能刚才我说了，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传统在这种课程中呢，首先是有趣，比如说我们在热身的环节， 嗯， 可能首先是我们会做比较专业的这种动态热身，比如说你哈个 figure four lunge drop down 等等啊，我可能说的这些都是 比较专业 的名词。那比如说我们会跟小朋友说，我们做一个小猫爬、小虫爬，比如说我说说这小虫爬，能很好的锻炼孩子的这个肩关节的稳定性、核心的稳定性， 嗯， 还有这个骨后肌群的柔韧性，那很多家长就会说了，他坐位体前肌不行，那我们能硬压他吗？肯定不行。这种 如果是在学校体育课的话，肯定是这样。我印象很深，因为我的柔韧性就特别差。小学的时候测试嘛，因为测试大家都想有一个好成绩，所以就要嘱咐一下排在我后面的这个同学，说一会儿啊，你帮我使劲往下压。 对，但是这种被动拉伸呢，对于孩子的这种关节和韧带是非常不好的。 嗯、 比如说孩子这时候韧带比较柔软，然后呢，关节呢不也很不稳定，那这时候你过度的这种被动拉伸呢，反而能这个增加他未来10到15年之间的关节不稳定现象。 嗯， 那比如说我们做的这小虫爬，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拉伸方式。 嗯， 它是自己拉的，它是自己是有感觉的。 嗯， 然后呢，这样能很好的增加他骨后肌群的柔韧性。 嗯， 比如说这个小猫爬也是很好的增加他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也就是大腿前侧的一个稳定性和核心的稳定性。 嗯、 比如说我们啊。 嗯，那其实咱们你看哈，加大了他的这个，比如甭管是什么骨侧还是什么大腿前屈，我都听不懂哈，非常专业的这些名词哈。但是甭管你是加大了哪个部位的柔韧性也好啊，包括他平衡力也好的话，那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能够带给孩子的是什么？仅仅是这些柔韧性吗？我觉得好像柔韧性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 嗯，那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男孩，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嗯， 他刚来的时候，就包括做完这些热身都是满头大汗。 嗯， 后来呢，他练了这个大概半年，我们正好也成立了一个跑酷队。 嗯， 然后他就加入了我们的跑酷队，而且呢，在跑酷队的时候呢，他经常是邀请他爸爸一定要站在场地的旁边说：“ 嗯、 你看我酷不酷？” 嗯， 真的是这样。琪琪妈妈现在就成为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宣传员了。 嗯， 然后 就是说孩子刚开始的时候体能特别差。 嗯， 对， 哎，可能因为现在营养条件比较好，然后包括可能说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的溺爱，孩子每天大鱼大肉的吃，其实吃到身体已经是成为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啊。如果运动量跟不上的话，就会出现可能不太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您刚才所说那孩子叫琪琪是吧、 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然后像您说的那个，他可能吃了很多，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小朋友。 嗯， 比如说他真的是营养条件很好，然后呢又课业压力比较大，3、4年级了，不像1、2年级、 嗯、 然后呢那他就是孩子减肥呢，真的不能像成人一样就单纯的靠饿着，然后降低营养素的一个摄入。 嗯， 然后呢，那他还肯定是要运动的， 要科学的运动， 要科学的运动。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说，学校体育课的那个运动并不是特别的科学呢？ 他首先学校 他、嗯、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要跟学校体育课有些区别呢？ 嗯、 就是说学校的体育课他可能他的这种这个 这个 只是适当的加大了你的一些运动量，仅此而已。 对对 对, 对， 并没有说系统的去调节你身体各个方面的平衡。 没错，没错， 没有说把你身体的机能，就像刚才温老师说的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就热身。咱们从小上体育课的时候，热身都是跑步跑来的。 对， 可能还没干别的呢，热身跑这两圈下来已经先累了个半死了。 是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热身，哎，是非常科学非常系统的，那给孩子带来的呢也是一个从身到心他各方面的一个唤醒以及他健康发展的一个过程哈。好，那这样咱们马上要进入一段的广告时间了哈。广告时间之前呢，还是要先跟大家啰嗦一句，今天我们这个瑞迪菲特来到现场，来到九五九和八九五呢，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课程，那么同时呢也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就是一个299块钱冬季班的体验。哎，这个体验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5天的冬训营，以及一个3+1畅玩课程，总价是299。冬训营5天呢，每天是有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课程，课程呢就是包括孩子所喜欢的很多。哎，边玩边锻炼了，而且还能边让这个大小脑发育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课程。哎，那3+1畅玩呢，就是咱们平时通常所理解到的有这个跑酷、攀岩、网球、篮球、足球，哎，这几项里面我们任选3项，感兴趣的都可以去玩一玩，然后再加上一个体能测试，总价呢只需要299就可以了哈。好，那这一时间孩子们也放假了，如果你是宝宝的妈妈或者是爸爸的话，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去发泄一下自己的剩余精力，因为你看小学的孩子，我们针对的是6到12岁的小学的朋友是吧？ 对对， 1年级到6年级，哎， 6到12岁， 嗯，因为像特别是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精力都会比较旺盛， 没错， 嗯，所以说如果寒假正合适咱没地儿去的话，可以299块钱，对于我们大人来说可能一顿饭都不够哈，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玩一下。 对，没错。 好的，那这一时间我们也说一下咱们的电话哈，电话就是温老师的电话，我们还是加微信吧，温老师现在正在上节目哈，我们微信电话是同步的，151-0109-1007，151-0109-1007，可以直接给温老师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然后详细的问题温老师会给你带来解答。好，这一时间我们请小段的广告，回来再聊。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声响里，我最爱你爱你。 安阳伟奥迪3周年店庆月，购车即送6666元，顺心顺意大礼包，全场精品7折促，维修保养年货送不停。电话83790100，83790100。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3免1，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2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蓝光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雾霾太可怕了， 快安装华汇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不开窗换气，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 华汇家回家的感觉真好，京东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请加微信号华汇家新风系统首字母。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好的，这时间感谢您留守陪伴在我们的节目跟前，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在我们今天有机生活的现场呢，有机生活，我就想问大家一句，什么叫有机生活呢？哎，问一下王总，你觉得你对有机生活的理解是什么？ 我对有机生活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要全面， 嗯， 那对于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这个人来讲呢，就是比较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不知道我们听友有多少人健身啊？我个人是非常热衷于健身的，但是在我健身之前呢，其实也是因为 长期的亚健康的状况，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蛮有代表力的。去年和前年两年时间疯狂的健身，健身的那一段时间，哎呦，真的是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整个人的体质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 是的， 你像长期坐办公室的这个肩颈的这个毛病也不见了，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会去打羽毛球。像这个平时可能哎呦爬个五楼六楼，哪个碰着没楼梯的话就会喘，但是健身那段时间也完全不会了。包括甚至说坐地铁的时候，大家去坐扶梯，我已经完全不想坐扶梯了，就是觉得哎呦不动难受，就是想走楼梯，哎我就是不愿意坐那个扶梯了。但是一直到今年，你像现在已经2017年了，就是说从2016年开始，这一年我的健身就完全停掉了。停掉了之后，现在也已经是完完整整一年的时间了，非常明显能够感觉到，哎呦。这个节目，哎，这个，哎，非常的明显，这个肩颈的这个酸痛又来了。你可能这五分钟都坐不住，这半天二位也看到了，在直播间里一直拿小锤不停的捶捶打打，而且这个上爬个五楼也是累得气喘吁吁的，每天一直想去找一段时间再去健健身啊，但是哎，可能说忙也是一个借口吧，所以说。我个人还真的觉得，哎呦，这个体能真的太重要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所以二位，我们来做这个运动的话，也是希望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我们的初衷其实就是要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和身体质量，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还是拿我们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例，我们的会员来举例吧，其实什么是健康？健康不是说你吃的有多好，或者说你生活过得有多好， 对， 而是说你身体的综合情况，能够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指标， 是 一个健康。 其实特别是那想，可能大人有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没事，小孩他们运动量大，为什么小孩运动量大呢？一是因为性格使然，精力非常的旺盛；二是因为呢，孩子学校每天首先得做操，得跑操，一礼拜还有两节体育课，对吧？哎，但是呢，我们既然孩子都已经每天做操跑操，一礼拜还有两节体育课了，为什么还要来做这个瑞迪菲特运动这个体能训练中心呢？我们是在想提高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意义在哪儿？ 像主持人呢第一阶段的时候说了一个运动改造大脑，其实这也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理论一个基础，这也是美国的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个体育的一个课改的一个计划，它就是一个大量的数据和这个亲身的案例，然后进行的一个研究，让孩子呢在运动中不只是这个健身锻炼肌肉，而且呢还锻炼大脑，改造这个心智，让宝贝儿更聪明更快乐更幸福。那举个例子来说，其实我们很多家长就跟我们说，你们全程都没有强调纪律，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很遵守纪律，为什么呢？那比如说孩子 真的是吗？ 真的是这样。比如说那孩子 从来不会要求孩子说不行，你必须在这里乖乖站好。 对， 不会要求。 对。然后你看，我们经常可能怎么吸引孩子注意呢？因为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这是正常现象。那我们经常以提问题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比如说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做一些很简单的游戏，然后呢以提问题的方式，那以表扬的方式具体的说出他的优点。那我们整个班的课程氛围都是在很快乐很happy 的一个情况下进行的。 其实这样孩子下来会很开心的，因为你想小学的孩子们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特别希望得到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认可，这真的，这是因为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过程， 对， 这个孩子特别需要被认可的。 对，就像您说的，这心理发展其实也是我们所有的教练和所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要明白的，就是比如说0到6岁有各种各样的敏感期，比如说模仿的敏感期啊，执拗的敏感期啊，那个语言的敏感期，然后呢空间感的一个敏感期，然后包括甚至婚姻的一个敏感期，那比如说在6到12岁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敏感期，那如何说孩子才肯听，如何听孩子才肯说呢？所以就是跟孩子沟通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所以说这些就是学校的体育课给我们带不来的， 是的， 没有的， 是的。 然后这些瑞迪菲特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能够针对孩子的天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律，遵循这个规律的前提下去 激发他各方面的潜能。哎，包括我就想说，其实我站在一个大人的角度上去理解吧，就是健身的那一段时间，真的你不会感到哦好累的， 没错， 真的不会。但是你反而你不健身的时候，可能一天工作下来觉得哦好累啊。 对。 但是在我坚持健身的那一段时间，我每天精力是很旺盛的，头脑非常的清醒。 对。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对于孩子也是这样的，如果他们说哎，当身体状况非常好的时候，上课注意力也是更加集中的，包括和可能脾气，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易怒易暴躁这样的一个脾气， 是的， 但是我们在这些体能训练当中也是可以对他的性格进行一个逐渐转换的， 没错。 对。然后呢，因为美国有一句话说的是运动是良药，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觉得运动的时间呢是时候特别舒服，不运动的时候就不舒服了，就是这个原因。 哎，我还想补充一下，我们是不是还会有团队合作这样的课程呢？ 对对对，尤其是5到6岁，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特别在乎自己的朋友，那比如说我们， 所以这个话题就回归到你刚才所说那敏感期了，5到6岁应该是他团队的这方面一个敏感期， 对。包括3岁以后呢，他就开启了他人际关系的一个敏感期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咱们会针对他这个敏感期来做一个提升， 对， 哎，锻炼他，比如说团队合作这样的一个能力，让孩子。其实我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有一句话说，3岁看老，7岁看老嘛。其实孩子在这小的时候的这个。各方面的发展啊，各方面对他的培养，可能会对他以后一生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 对对。 好的，那这一时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机生活，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瑞迪菲特运动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强调了瑞迪菲特体能训练中心给我们提供的和学校体育课给孩子提供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就在于呢，可以更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一个发展。我们的老师可能说，针对孩子来说，各方面的全能性更 全面发展， 专业，哎，对，更专业一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是培养了孩子身心的一个健康，他心理上的健康发展。好的，所以今天的瑞迪菲特运动中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好礼，就是299块钱的寒假班的课程，只需要299块钱，其实也就是一顿饭的课程了，一顿饭的这个价钱了哈。咱们可以带来的课程是什么呢？是有5天的训练。这个训练呢是冬训营，一共5天，然后5天冬训营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3+1畅玩的课程，3项任选，3项呢包括跑酷、攀岩、网球、篮球、足球。所以如果孩子们对这几项比较感兴趣的话哈，你可以多带孩子来尝试一下，其中任选3项、3+1以及5天的冬训营，总共只需要299块钱就可以了。这是今天在我们959以及895的电台做的推广的活动哈。那么咱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顺便要强调一下，我们的招生对象是6到12岁，也就是1到6年级的孩子，所以说如果您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加温老师的微信，或者给温老师打电话，我推荐您加微信哈，温老师会一一给您进行回复的，电话号码呢是151-0109-1007，151-0109-1007，同时温老师的朋友圈当中还有很多咱们上课的小视频，家长可以直接加微信来去看一看咱们瑞迪菲特平时孩子们是怎么上课的，他们到底有多快乐的玩耍哈。151-0109-1007，来进一小段的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爸，你车保险续了吗？没续的话，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现在周年庆，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 咋去啊？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电话83790100。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装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子女幼师小，社保不可少，城区全覆盖就找易社保。微信缴社保请搜索公众号易社保， 英文小写易，社会的社，宝贝的宝，或致电400-005-9293。 长安 CX707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1000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看见你渐渐消瘦，直到你想过新的生活，这片天多辽阔，又怕你路难走，分手的时候总有人洒脱，却不是我，说谁的情长比谁的情多，一定你是我，但是我赢了又如何，舍不得你要走，舍不得你会说爱我天长地久，到最后还是空，舍不得泪在流，舍不得情在痛，爱我还是山峰，我又能够留住什么，舍不得你要走，舍不得 OK， 这一时间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江帆，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有机生活呢，其实倡导的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今天呢，在我们有机生活的现场，也是想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关于运动的话题。运动其实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咱们瑞迪菲特运动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也给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带来了福利，就是冬训营。我们的冬训营呢，5天的课程加上3+1畅玩课程，3+1畅玩课程包括跑酷、攀岩、网球、篮球、足球以及体能测试。咱们跑酷、攀岩、网球、篮球、足球任选3样哈，3+1畅玩加上5天的冬训营，今天在959和895的现场呢，只要你加温老师的微信哈，可以直接299块钱的优惠，这个价钱就可以让孩子来体验一期了哈。我相信孩子一定都会丰富这个 很开心的，对对对，孩子一定会很开心的，叫满载而归哈。嗯，那么这时间你可以添加温老师的微信，温老师的微信朋友圈呢会有这个孩子们上课的视频，孩子们玩得非常的开心，那么在玩的同时呢也锻炼了自己的体能方面，也可以全面发展。好，温老师的微信呢是151001009 1005 1009 1007。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这个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寒假课程冬训营，包括3+1畅玩。那么哎，你想现在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们就说了，哎，我还蛮感兴趣的，但是299块钱嘛，说实话大家谁都不在乎的，肯定是，其实就是一顿饭钱。但是我在乎的是什么呢？我在乎的是我孩子去了那儿能学到什么，孩子们能得到什么，孩子能不能开心，这才是我们所有当爸爸妈妈们最关心的点，包括他收获到的是什么。哎，那这一点二位能不能和我们解答一下？ 主持人刚才说的特别好，这是所有家长会问的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我先从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做这个初衷和做这个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基础来说一下。其实我们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敏感期和生理的一个发育，因为那孩子呢不是一个缩小版的成人，他的骨骼呢特别软，有机物多无机物少，可能不容易骨折，但是很容易弯曲变形。比如说他肺很小，那怎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您看孩子，很多孩子 肺活量不够， 对，8岁以下的孩子可能他呼吸还是口吸口呼，特别费力，然后呢这样他的氧气的交换率也会比较低，比如说这时候呢他的这个摄血分数也比较小，这个我说的又挺专业的。然后呢，但是呢，他会表现的容易疲劳，但是呢，你会发现孩子特别容易恢复，这也跟他的代谢快有关。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课程设置都要跟他的这个敏感期和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窗口期来进行锻炼。比如说这个8岁的时候，孩子神经系统就发育的跟成人一样了，所以6到8岁的时候呢，是他锻炼协调灵敏最黄金的时候。那比如说8到10岁的时候，是锻炼心肺耐力和这个速度和反应比较黄金的时候。那8到12岁进入青春前期了，那时候雄激素和雌激素开始分泌了，所以那时候又是锻炼这个有氧耐力最大力量和这个速度比较黄金的时候。 哎，郭老师，我觉得您说的还是有点太宏观哈、就是我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呀，咱们这个课程上的是什么呢？也是不是你比如说你看这5天冬训营，一天一个半小时是吧，我孩子去了是干嘛的呀？跳远、跳高、跑步，是这个吗？ 不是，比如说啊，您看，就您说的是跳远特别好。其实呢，在我们训练跳远之前呢，先要建立他正确的动作模式。就跟刚才咱俩，一起练的那个深蹲一样，很多人都不会做深蹲。然后呢，膝盖内扣的，屁股这个往后坐的，膝盖超过脚尖的，那你这个关节的压力特别大。而且呢，做这个动作是错误的，把能量都浪费在错误的动作模式上。就我们这儿好多小朋友刚来的时候就说，我特使劲跑，为什么跑不快？那我们一看他跑步，腿都迈不开，然后胳膊也不摆，或者胳膊左右乱摆。那你把能量都浪费在错误的动作上，那我们先要把孩子的这个动作先纠正了。这时候可能初期不要求他跑得很远，跳得很快，先把动作做会，然后之后呢？ 就是说，怎么我感觉好像理解的有一点点偏差？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在教孩子跳远和跑步呗。 但是呢，我们可能玩的更有意思，比如说我们教练呢，可能玩一些游戏。叫3D 整合、平面整合的游戏，比如说我们教练一拍手，那立刻就要做一个动作，或者拍两下手的时候，我们有之前的一个规定。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之前跟您说的这些热身，比如说小猫爬、小虫爬，或者我们说的是螃蟹爬。 小猫爬、小虫爬、螃蟹爬，这都是什么？ 那比如说刚才我介绍过小虫爬，那我这次介绍一下这个螃蟹爬。比如说螃蟹爬就是肚子要向上，然后呢， 肚子向上， 然后手撑地。这样爬，那很好的锻炼孩子这个 后背向下， 对， 然后四肢就像那个下腰一样，是吧？ 对对对，但是 然后去爬，哎，这样的话是不是跟传统你像咱们体育课的跑步热身不一样的？就是能唤醒孩子全方位的肌肉， 尤其是身体后侧练的肌肉。因为人的重心都是在前面的，您看人越老背越驼，所以就是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成人也需要增加后背的力量。 那孩子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还比赛呢，还组织比赛。 因为像我们的这个课程呢，为什么说我们是有区别于传统的体育课程？ 嗯， 那我们的这个，首先从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设置上， 嗯， 然后以及说我们在上课过程中用的这些工具上， 嗯， 我们都是有区别的。 嗯， 所以说，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教学方法， 嗯， 让我们能够得到让孩子在正确的课程的指导下去建立他的这种动作模式， 嗯， 然后减少他的这种后期的这种运动损伤。 嗯， 尤其是现在好多家长都是给孩子报一些专项，什么像跆拳道啊、武术啊、足球、篮球的这种专项的这种训练。 嗯， 但我们就是你的体能越好，你的这种对专项的这种把握也会越高。 嗯。 啊， 所以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哈，就是说，我们孩子们通俗的来说的话， 嗯， 就是说在玩儿当中锻炼了自己的体能， 嗯， 然后呢还能非常的开心， 嗯， 然后呢这个还能够得到他，比如说你像刚才温老师说的特别的专业哈， 嗯， 各种各样的敏感期， 嗯， 包括他这个大脑小脑的这样的一个发育， 嗯， 等等等等的，让孩子更健康的一个成长，然后同时呢，哎，还不是说送孩子去遭罪的，孩子还觉得很开心，还去玩了， 没错， 哎，其实通俗理解就是这样嘛，是吧？ 对对对。 好的，那这一时间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上课的内容，就是热身，有这个小猫爬、小虫爬，还有大象爬，还有这个螃蟹爬，听起来就挺好玩的以外哈，那我们训练的内容，刚才王总也和我们介绍了，就是其实在节目刚开始之前我也看过视频，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道具。你像咱们练车的时候吧，可能会过这个 S 弯儿， 嗯， 那孩子跑步也是， 啊， 这个像跑步过这个 S 弯儿这种的， 嗯， 各种各样的孩子也都会觉得很有趣味的这样一些体能的一些小训练。 嗯， 对对对， 其实一个半小时下来，孩子累吗？ 他们能再玩一个半小时？ 哎呦喂，这是经常的事。 所以说，我们是让孩子爱上运动。 嗯 啊。 爱上运动， 对，是的， 玩上一个半小时之后不累，完了还能再玩一个半小时， 对， 所以现在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会有点头疼，哎呦，特别是像你看7岁8岁的男孩，家长会觉得哟呵，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在家老闲不住啊，所以就特别想给孩子们找一个地方去发泄这个精力。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不妨给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他呢也能玩了，同时呢也有益于他的身心健康发展了，也发泄了他剩余的精力，还可以在这里交到很多好朋友，学会如何团队合作，然后把性格可以改善得更加的 自信， 爱自信阳光，而且还能够顾大局，成了一个小小男子汉。好的，那这一时间这里是959和895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有机生活，今天呢请到的就是瑞迪菲特运动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这一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299块钱的课程也和大家介绍差不多了哈，包括我们的一些热身的呀，包括训练的一些内容都是非常有趣的，那想要这个了解更多的可以直接加温老师的微信，温老师的微信当中呢有孩子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咱们直接看一看小视频，看看孩子们平时是怎么上课的就可以了。那么温老师的微信呢就是151-0109-1007151-0109-1007，加微信就可以享受到299块钱5天的冬训营，加上3+1畅玩课程，3+1是跑酷、攀岩、网球、篮球、足球都包含在内了，你选3样就可以了，总共的价钱才299块钱，其实就是一顿饭钱，可以让孩子来玩一玩。好的，温老师的微信是151-0109-1007151-0109-1007，来进小段的广告。 那些 lonely lonely，

这首歌来自张宇，给你们。各位好，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江帆。有机生活，顾名思义哈，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了，在现在的社会压力这么大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很多人生活都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啊。就像我个人吧，可能在做节目的期间，这个肩膀，哎呦，好酸好痛啊，恨不得赶紧下节目，哎呦，去挥挥胳膊。打两球这个羽毛球，使劲的猛的扣两下，或者说去游游泳。但是我们大人呢，可能会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的，所以可以尽量的去调节。但是作为孩子而言的话，也许我们大人并关心不到这一点，会觉得哎，小孩嘛，是吧？我记得我从小有的时候会跟我妈念叨，哎呀，腰疼。我妈说，你小孩哪儿长腰啊？ 腰啊。 对吧？但实际上你像孩子的这种健康状况真的是不能忽视的。孩子每天学校会有体育课，会跑操，会做操，但是可能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体能的一个课程来帮助他进行一个全身全方面的一个身心健康的发展。因为体能课程真的，我个人觉得它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来说很重要，可以让他在体能当中学会如何团队作战，哎，让他变得更自信更乐观，而且同时呢养成比如说像不服输啊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来自北京瑞迪菲特运动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的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体验课程，299块钱冬季夏令营，299块钱冬季的冬训营的课程哈。这299块钱包括什么呢？包括5天的体能训练课，这5天呢是一天一个半小时，咱们可以选择一下孩子这个空余的时间啊，一天抽时间来上这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3+1畅玩课，这个畅玩课我就想说了哈，有跑酷，其实跑酷现在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运动项目了吧？ 对，是的，因为跑酷呢，它是就是这项专项运动，它也是比较炫。那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跑酷的这个也是要求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身体素质都是都是非常强的。那我们通过说这个跑酷的这个课程呢，我们想说塑造孩子的这种就是这种整体。因为跑酷它是一个整体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 身体情况 体能啊，快速有效 啊，必须都得是要比较好的一些。然后同时呢，对于说孩子的这种勇敢。勇敢的这种塑造是特别有利的。 所以说这是跑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好处。 对， 那其实除了跑酷以外，我们还有攀岩。那攀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比如攀岩呢，能锻炼孩子这种协调性啊，还有最关键的是注意力。其实很多时候呢，攀岩最开始呢起源于户外，那现在很多室内包括甚至一些康复的治疗师都用攀岩。德国用攀岩来做一些这个颈肩腰背的一个康复， 是这样哈。 包括一些特殊孩子的注意力。然后包括我们那儿的攀岩呢，可能更多的是设计线路。那种攀岩，然后呢，我们教练带你来设计线路，然后这时候呢，就有孩子要判断，这个点 我是怎么什么时间去抓， 还能锻炼大脑呢，锻炼智商。 对对对，然后呢我这个点到底是脚踩用它当脚点呢还是手点呢。 嗯，好，其实这是跑酷和攀岩这两个项目哈，咱们三加一超完课程呢还包括网球、篮球以及足球。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喜欢很多个项目都没有问题，都可以。三加一呢，就是咱们可以任选三项，这三项都包括在这299块钱之内了。我们可以选择三项的课程，然后包括冬季的5天的体能课，每天1.5小时，总共呢才刚刚299块钱。我觉得其实299块钱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是一顿饭钱。我们可以加温老师的微信看一下，孩子们上课的时候玩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个人特别喜欢听小孩子那种无忧无虑的那种笑声。 对， 哎，但是在温老师的微信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笑声。嗯，我们可以加温老师的微信来看一看啊，孩子到底有多么开心，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咨询他就可以了。299块钱带来的是5天每天1.5小时的训练课程，以及3+1唱完这3项呢，包括跑酷、攀岩、网球、篮球和足球。好，温老师的微信就是151010091007，151010091007。嗯，那这一时间，哎，温老师，我们节目的最后了哈，也是和大家再次的强调一下。哎，对了对了，我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还有一个户外亲子拓展训练，对不对？ 对， 是的。 哎，所以这个是推荐咱们的爸爸妈妈们和孩子一起 参加， 哎，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来享受一下非常健康的一个户外的亲子时光哈。好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马上要过年了， 嗯， 哎，要不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拜个年呢？ 好，那我首先是这样，我们呢，做运动的，那我们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小朋友啊，都是身体健康的， 嗯， 那同时呢，我们也是以这个心理来做我们这个课程的一部分内容。那同时，我们在这个新年之际吧， 嗯， 那我这个代表瑞迪菲特运动青少年体能训练中心， 嗯， 然后对所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儿童和青少年，道一声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 好的，同时也给我们包来了大红包。这个课程的原价是1088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5天的课程加上3+1畅玩、跑酷、攀岩、网球、篮球、足球任选。文老师的微信是151010091007，151010091007。好了，这里是有机生活，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待，算了算了时间了，千万不要欠债，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受，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听见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就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这首风靡一时的快乐崇拜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韩文的歌曲，原唱是韩国的一个组合叫做乌龟组合，而他们的歌曲风格呢都是类似于像快乐崇拜这样的，让人听起来心情就非常的愉悦。 OK，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歌曲 My My。 没有你的生活我该是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伴着发单你头发别断，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想起那一个夏天，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想起你熟悉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来月亮还是太阳，是谁折了谁，是谁留回忆来，你说已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折散。 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My

的印象呢，一直都是亲和、真实、平静，然后歌又好听，很多的词又非常的有意思，也不会很煽情，当然也会为听他歌的人带来一些积极的态度，让他们去很好的迎接他们的生活。那节目的最后呢，带来的是吴克群的音乐让我说，用这样的歌呢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让我说说你放声里的沉默，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你放声里的沉默，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哎，老套哦。 这份爱